板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内容呢，还是跟戏曲有关。首先呢，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听众朋友。第一位呢，是现中国京剧院的二级演员谭和湘。谭和湘，你好。 您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京剧圈内的人呢都非常熟悉的李世英老师。李老师，您好。 您好。 嗯，应该说李老师今天是陪着谭和湘一起来的。 对呀，我棒角儿的。 给这个谭和湘壮胆来的是吧？ 壮胆、 那么我想呢，今天呢之所以要做这期节目呢，还是有一个由头的啊。 嗯， 就是呢，最近呢，谭和湘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要发生到你的身上了。 对。 嗯，你来自己说好不好？ 好的。我在4月30号，早晨要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老师为师。 应该说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来讲呢，这个拜师可以说是你艺术生涯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页了。 对。 可能这个艺术界其他的行当当中呢，不大理解这个就京剧界这个拜师它的重要性啊。那么说到这儿，我想让李世英老师来说一说，就是咱们京剧梨园行里面这个拜师是不是特别重要啊？ 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 嗯， 因为从梨园行它这个悠久的传统历史来讲，那时候我们艺术家们呐、没有文凭，没有学历，甚至于没有文化，也可能上过两年私塾呢，就跟秀才似的、口传心授，那么必须是师傅领进门才行呢。没有文凭，他以何为准呢？这个戳盖在哪儿了？师傅，你拜了谁了、入了他的门了，成为入室弟子、继承了他的流派。如果这位老师是有流派传统的，那么继承了这个传统，那么同行当中就认可了你。这个谈不上身价十倍，起码就感觉您这是货真价实。 哦，是这么回事。 是、 这个唐和湘的拜了孙玉明老师以后，您就是货真价实了， 货真价实， 寻门弟子。 对， 寻门弟子。 对，因为孙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那会儿也是在荀慧生老师的指点之下， 而且亲自得到他的指点。 对。 是。 所以呢，我这回能拜孙玉明老师呢也是我的荣幸。这一辈子的大事儿算是有了师傅了。 哎，真是。确实像原来你说咱们这个戏曲界也没有什么学校啊，现在也没有什么研究生之类的哈、这个现在都可以学了，原来不都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啊。所以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讲呢，这个拜师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说到拜师，这样啊，唐和湘一会儿你再说，咱们先把你的老师把你的师傅的电话呢咱们先引进来好不好？ 好 的 因为我知道本来这个孙玉敏呢要来节目当中呢，但是呢由于他最近事儿特别多，目前还在外地，是在沈阳。所以咱们把孙玉敏老师的电话接进来。 好的。 孙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呦，首先先祝贺您啊，马上又要收徒了。 啊，对 啊， 您收徒好像还挺多的。 还挺多，我知道您徒弟真的挺多的。但是呢，这个您的徒弟对于您能收他们确实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啊。 是吗？ 啊，刚才这个唐和湘已经说了，是不是唐和湘？ 是，我能拜在老师的门下，是我这辈子的福气。能够那个继承荀派艺术呢，也是我此生的追求。 您听见了吧？ 啊，听见了。 您看您徒弟多会说话呀。 挺会说的。 其实也不是说会说，关键从心里就这么想的。 潍坊收了一个徒弟，叫李伟。 哦。 他都 说他我都想了十年了都不敢。 哎呦， 我说那 你看 胆太小了。 看看就是您这个什么时候表达了，您可能就能收他了，是吧？ 对对 啊，您现在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我现在沈阳， 在沈阳呢。您瞧您，那这个退下来以后一点也不歇着，还东忙西走的。 那人家重用我，让我来剪彩了。 关键您待不住。嗯，那说说咱们这个拜师的事儿吧。这个唐和香马上要拜您为师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心里也挺高兴的？ 嗯，挺高兴，因为唐和香吧，倒不是说他拜师我才认为他是我的徒弟。 嗯， 等于他跟我学习有十年了。 嗯。 从那个西校毕业之前吧，好像那个武春生校长就把他推荐给我，他说他挺好的，你要不要教教他？我教了他个红娘，然后他就以这出红娘呢，就考上了中国京剧院。他是这样的， 而且呢， 后来他自己说，他说我特别适合学着，我说是吗？ 而且他自己也说这个跟您学完红娘以后呢，是完成了他从学生到一名演员的一个转变。 对，好像他就开窍了， 开窍了。 原来呢，他我觉得他嗓子不太好，唱也比较差，好像净念白了，所以我呢是比较强调唱的。到现在，我仍然希望他继续攻他那唱，就把那唱功啊再弄得好点。那么大花旦跟小花旦的差别就在于唱功多一点嘛，是吧？ 这是您对他的一个期望了。 嗯， 那您看您岁数应该说也不小了。 我都66了。 啊，就是您都66了，您看您玩命的左一个徒弟右一个徒弟的收，您这身体行吗？ 啊，我很会组织他们。 啊， 比方说中国戏曲学校有8个研究生是我的徒弟。反正就起码我教他们吧。我尽量让他们学一种戏，别你一个徒弟学一出，我得教8出，对不对？我让3、4个徒弟学一出戏，另3、4个还学另外一出戏。然后交替交叉进行，有时候2种戏，比方5个徒弟都在我的屋。这出戏教，几个钟头。那这后半截时间我再教另外一出戏。 您是很有计划性。 哎，我这样比较呢，我也不太累。另外，我给他们留的功课也比较相对多一点。比方说，我就说，我下次要回课，你这，你们都研究生了，你还跟小孩呢，不成？他回去，我说趁热打铁，赶紧给我问，然后再回去。 您还是挺有威慑力的。 啊，对。 这个您，应该说唐和香呢，跟您已经学了这个10多年的戏了哈，您对他也是特别的了解了。那为什么怎么现在才拜师啊？ 那不是演员都没钱吗？人家父母也都是演员，您说这都作在一块儿，全演员就没钱 啊。 你要想拜师，家中得有一经商的。 哦，那就是说拜师都还得给您钱。 不是给我钱，给我钱能凭他的良心了，愿意给我一个红包就给我一个了，不给有的就送一个礼品，是吧？一般都是要有点的。我呢也是尽量的把我自己认为珍贵的资料给他们，然后我什么 VCD 一大包了什么的，我2本好，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了什么的，反正一般都是送这个，因为你说送别的就没什么意义了，我送他一首饰有什么意义？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这个孙明老师很多都是无偿的在奉献啊， 对对， 而且为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发展呢、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对，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感觉啊，有的经常老说学生不孝顺这个。我第一，你就没有不应该把学生啊，是过去封建的说法，师徒如父子。那师徒不能如朋友吗？非得父子啊？人刚跟你学这么半出戏，你就成他爸爸了？他要从心里挺恨你的，他能叫你爸爸吗？因为你老限制他、控制他，或者不爱教他、没满足他，甚至的跟你学戏了，再不能跟别的老师学了。这些都是约束徒弟的一种，欺负徒弟的。我是不愿意这样，我要跟他们朋友相处。我首先感谢他们对我的选择。因为他选上你，想必对你还挺信任的吧？他得比一比了。哎呦，这老师脾气不好，我惹不起。那老师物质要求比较高，我供应不起。比方说，哎，他选择你，想必对我还有点信任吧？所以我就感谢他。这一二呢，我觉得我的悟性能有人继承，或者是帮我宣传， 那不又是我的一个宣传口吗？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感谢他的原因。当然他要老气我，我也会对他有看法。 嗯， 那么很多你就跟你假如你有十个儿子，也不见得十个都孝顺，对不对？ 对， 那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错就行了。 嗯， 心中有数，哪个徒弟跟我更知心点儿，我呢就跟他更近点儿，也就这个，你知道。 嗯， 所以呢又不能让徒弟感觉你跟这特别好，跟那特别不好。既然人家都是你徒弟，你就应该平等对待人家。我是很民主的。 嗯嗯， 所以我跟他们相处，我感觉对他们没有压力。如果他们想跟别的老师学习，我也欢迎。本来嘛，一个人的成长你也是有局限性，你们教人两三年都那么大了，研究生了都快三十了啊，完了啊，你还老教人家。 嗯， 就您就这几处精彩，别的人认为没什么了，我再跟别的老师学点行不行？ 嗯， 完全可以，我是这么认为。 你看这个孙玉梅老师多大度啊，哈。 是。 嗯，而且呢，虽然刚才说的这个好像挺平静的，但是把好的话全都点给你了啊，唐和香。 是。 以后好好跟老师。 好好孝敬老师。 啊，跟师傅好好学习。 好好继承老师的 艺术。嗯。嗯。还有什么话要这个叮嘱一下唐和香吗？ 没什么了。唐和香啊， 嗯， 口碑还挺好的。 嗯。 嗯，大家都说 聪明， 这学生又聪明又踏实， 嗯，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 嗯， 比较真诚，那就 是因为师傅真诚。是的，我就是刚才师傅谈到说选择老师的这个问题上面， 嗯， 我也确实觉得十几年吧，跟着老师下来，老师虽然没拜师，但是老师一直把我当做真是跟入室弟子一样， 嗯， 从来没说偏爱哪个其他的拜过举行过仪式的 学生，基本都是一视同仁。 对，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老师有的时候你哪儿不好，或者说你哪儿好，非常的那个坦白的就跟你说， 嗯， 所以我觉得做老师能这样对学生是我们一种莫大的幸福。 嗯， 就你这一辈子你做人做事做演员都那个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这样一位老师。 嗯， 所以呢我这个愿望终于能成现实了，我首先感谢师傅收我为徒，另外就是好好继承老师的艺术。 嗯 嗯，继承老师这个做人的这个。 唐香聪明着呢，一点就透，真的 一点就透。 我老怕我没的可教的了。 嗯，好，那么孙老师谢谢您啊，希望你也是这个注意身体。 好嘞 啊，好，那就这样，再见。再见， 29号就回去了 哈。 嗯， 好，那咱们北京再聊。 师傅，您保重身体 啊！谢谢您，谢谢您， 嗯， 啊，谢谢您。 好， 这我都放弃没看二人转。 师傅特好学， 嗯，是。刚才的这个，我们编辑还说给这个孙玉梅老师打电话的，他今天晚上本来有一个演出要去看，但是呢， 嗯， 为了守这个电话，所以没有去。 对， 就证明对你这个徒弟是多么的重视啊，非常看重。 嗯，另外就这一点吧，我也那个多多少少继承了点师傅这方面，就是师傅很特别好学，基本上什么戏，那个地方戏， 嗯， 话剧、歌剧什么都看。 嗯， 而且吧，师傅做笔记。就是哪一出戏哪一点好哪一点不好他都那个能够拿过来能够看得挑得出来看得见。 嗯嗯， 把好的就引为自己的那个所以这一点我也是应该向师傅学习。 好好学习啊。确实向师傅要学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多。 嗯， 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唐和香从这个86年啊就80年到这个2006年的就是这么20年的期间呢就得了很多的奖啊，也得了很多的各方面的好评，有很多的成绩。好像你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的获得了第一届金昆业余爱好者电视大奖赛少儿组的一等奖，那时候大概才十一二岁。 那会儿好像没有，还小一点， 还小， 哎，好像是那个10岁吧， 嗯嗯 嗯， 也就10岁左右， 也就是10岁左右 啊，哦，那么小就对这个京剧这么热爱， 是因为那个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因为受父母的影响嘛， 嗯， 我们家三口人都在中国京剧院工作， 嗯 啊，我的母亲是白玉玲， 哦， 嗯，她也是非常优秀的花旦演员， 嗯 嗯，我父亲是唐云生， 嗯， 现在还在我们院里边做一些那个 工作呀， 主任的工作啊， 嗯，可以说是院世家。 对，受爸爸妈妈的影响吧，我从小就是非常的喜爱京剧， 嗯嗯 嗯，然后呢就是迷恋上，我妈就发现了， 嗯， 然后就开始教我一段一段的， 那会儿呢还没有那个正式的那种就是少儿那个就是少儿组的那种，我们其实算是那个嘉宾就是小孩儿啊、 哦、 啊，然后呢就是后来给我们设立了奖项，就得了一等奖。那会儿演的卖水， 嗯，哦，小时候那时候唱的是卖水， 对，就是裱花那点 啊， 大家就觉得特别可爱， 嗯， 然后我妈也是从那儿发现，哎，这孩子可能行， 是个可造之才、 哎、 于是就走上这个京剧的道路 了。嗯 嗯，那么现在呢大家后面听的这个背景乐呢是唐鹤香最近录制的 CD 当中的一段吗？ 对， 嗯 嗯， 这段呢是咱们把这段呢先让大家听一下，就是红楼二游当中的一个慢板， 红楼二游当中的优二姐的一段慢板。 好， 嗯， 像我知道你呢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比如什么青衣啊、花旦啊、刀马旦全都唱过啊，当时还是主攻的是青衣。 对 啊， 嗯， 那么后来你整个是落在了这个花旦上。 对 啊、 嗯、 那最后是怎么还是喜欢这个花旦呢？ 啊，就是其实一入校的时候呢还是以青衣打基础， 嗯， 是那个王瑶卿先生的最后一那个是王瑶卿先生的弟子那个于玉衡老师， 嗯 啊，他来那个教授我的，嗯，后来呢就是在即将要毕业的时候，那个刚才师傅也提到，就是我们那个校长武春生老师，他想在我们班那个毕业公演的时候搞一个那个流派的专场， 嗯 嗯，所以说就是他想让我学习跟孙玉民老师学习那个红娘作为荀派的这个一折演出， 嗯， 然后呢我就到了孙老师那个学校。当时呢因为在学校学生吧不懂什么那个特别会那种表演了，就老师怎么教好像我怎么演比较的那个状态比较的迷茫，结果呢到了孙老师办公室，一面大镜子进去之后，就是哎，立马就是孙老师给你马上就给你带入戏了， 嗯， 就是特别快，你就教你那个怎么用眼睛，怎么那个跟观众交流，好像一下就是 开窍了 、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学生，你没有什么好像那个跟观众能怎么交流，就是你演你的，观众看观众的， 嗯， 就是根本没有那个说我是在为观众表演这么一个概念， 嗯嗯， 哎，到了孙老师那儿一下就是还是艺术家，就是给你一下就领进去了， 领进去了， 哎， 嗯、 就师傅就被师傅领进门了。 是，其实呢，李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唱青衣也好，花旦也好，刀马旦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演员真的是挺挂线的哈。比如我看这个唱花旦的就特别喜庆。啊，有的时候还有点那个挺幽默的啊，挺能够造气氛的啊，活跃情绪的等等的，比较活跃的，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唱花旦的， 可能是舞台上的习惯动作吧。 嗯嗯， 有人 带到生活当中了。 哎，梨园行的卦象， 嗯， 走到哪儿好像都觉得可能，其实这卦象啊，它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好， 不是不是。 你看现在都在说，哎呀，台上应该坐有坐相，不是台上，生活中。 嗯， 我瞧今儿晚报又登了，生活中的坐有坐相，男人绅士派头应该怎么做？女人这个淑女应该怎么样做？这个你瞧，都现在2006年刚想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站。 嗯， 我们那刚一入学还多大的全明白了。嗯，这活这6年一直在这是在这优秀的这个生活当中。 嗯， 这怎么说？就是生活的舞台上啊，永远展现给人家是那个漂亮的一面。 哦，是这样。 就据我观察吧，反正这些老师吧，都有一种精气神儿在里边。他时时刻刻他提着那个劲儿，所以大家就觉得哟，因为正常人很少说他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就没有那个。感觉 对，就是 在那儿待着，哎，就谢。这些老师们呢，就反正从那会儿一直这一路下来，他一辈子就形成这么一种习惯。他有一个气儿在里边提着。 其实说到这个唐和香啊，他这么多年呢，也确实是非常努力啊。 对， 这个李世英老师，那您觉得这个唐和香他最近怎么样？我知道他老到您那儿去演唱是吧？您经常是聘请， 就冲这一点，他就是个好演员。咱们老说呀，他是这个是新星，那个是大腕儿。那个是名角儿，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个支撑点，那就是观众。演员心里有观众，观众心里有演员，这就是一和祥的台上台下的关系。我们那儿呢，只是一个湖广会馆更阳级的小票房，到那儿去演唱的，我个人认为都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奉献的心，一个就是孝顺。像香香这样的年轻的演员吧，我孝顺这些老观众去了，得有这种起码的道德才能够经常到我们那儿去。我也才能好意思打电话，在知道人没演出没排戏的时候，你想我们礼拜六上午那是国务院发布的公休日啊，我让人上我这儿来唱来，这不等于加班吗？加班按照劳动法那是不应该给人工资的300%啊，哎，这就不行了。既然是孝顺这些老观众戏迷朋友来了，把他们当成香香上台老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辈儿在那儿呢。 这个呢当然 他的嘴甜， 不这也是他底下坐着那个头发染了的都冒出点白来了，你确实是都60以上的了啊，就是这样呢，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就特别喜欢唐和香。你说他得了很多奖，就是最近这次那个央视那个中青年演员大奖赛的时候，他是金奖啊，花旦组。 对，这个2005年参加这个 CCTV 第5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得了一个金奖， 金奖啊， 不容易。 还有那个花旦组这个金奖，我们北京这俩还都挺可爱的，是吧？唐和香呢，就是以我为首的，我们就不会发这手机信息。哎呦，别笑话我们啊！我戴上老花镜半天才发出一个去，那我也得发，而且呀，还拿我当能人了。一溜排着这个老头老太太，哎，也有比我年轻点的，可长得没我年轻，那50多岁的长得还没我60岁年轻呢，排着让我给发。发谁呀？唐和香。 哦，唐和香这人缘还真不错。 哎，这你说这怎么说啊，是不是？这就是 傻人缘。你 哎， 关键你 是 这个真诚的为大家演唱而赢得。 对了啊， 确实，这个唐和香的平时呢经常到您那去演唱，而且唐和香自己也觉得这个李世英老师那个票房呢是给你们一个展示的机会啊。 对，就是我可以说吧，就是从踏上这个京剧这个路开始，就是李老师一直关心着我，呵护着我，真是从尤其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就上李老师那儿锻炼啊，就没断过。而且呢，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这个那儿的观众啊，是你的。我昨天晚上看那个《艺术人生》，就是看到常宝华老师那一期，哎呦，感动特别深。他就说，他说观众其实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就是。你确实是，如果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你演员，你演戏没有人看的话，这不是你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有你能跟观众有了沟通，甚至说更好一点，是真正说心灵上的沟通，你为他们服务了，你满足他们视觉、听觉上边这种享受了，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的价值。 也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嗯，你看、嗯、这个人唐和香年龄不大啊，但是还蛮成熟。 哎， 说起来 的目标还很宏伟、哦、 没错。对， 哎，香香胆儿大。 嗯， 你满足他们视觉听觉上边这种享受了， 嗯， 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的价值，也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嗯，你看这个人唐和香年龄不大啊，但是还蛮成熟。 哎， 说起来 的目标还很宏伟、哦、 没错。对， 哎，香香胆儿大。 嗯， 这不光是说最近他演的话剧是一个又一个的啊，就是嗯，我记得那是96年97年差不多那功夫吧，是宋长荣老师来 啊， 在我们湖广会馆，宋长荣老师粉墨登场，红梁一折。 嗯， 前边还有五个红梁，有唐和香一个，有耿巧云，那应该说的是师姐了。 嗯、 还有好几个呢。 嗯、 天津的李静，那是跟我年龄相仿佛的。 嗯、还有一叫乔慧斌的。 对、 嗯、 那个也中国戏剧学院的年轻师资。 哎，对对对。 张乃华有吗？ 没有。 嗯 啊，反正是很多很多的这么红娘。 有好几个。 啊，粉墨登场、 嗯。 他那会儿可是算小的， 对， 算小的 刚毕业、 哎 嗯， 所以就真是在李老师那票房长起来的。所以李老师也有一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 嗯， 就是他对于这个观众的培养和他这个对京剧的这个热爱吧，一直我身边所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嗯， 我总跟这样的老师在一块儿， 能不进步吗？ 对，我就、 啊、思想能不成熟吗？ 所以就是老督促着我自己，不能放弃。 确实， 嗯， 这个走一路走过来啊，也不容易啊，但是每一步呢，都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老师啊、 嗯、 前辈的指点、 嗯， 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嗯。 是， 好，那么现在呢，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这个唐和香的进行交流。刚才呢，这个李诗英老师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唐和香呢，不仅唱戏，咱们还参加什么话剧演出啊，咱还反串唱歌等等的，哎，真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唐和香的最近将拜这个孙玉敏老师为师啊、 嗯， 对于你来讲，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儿。应该说呢，你是跟孙玉敏老师十多年学习了， 是， 但是刚刚拜师 啊，盼望已久的仪式， 对，这个愿望终于是实现了， 终于实现了。 嗯，我知道呢，你在去年的时候，2005年呢，参加了 CCTV 这个第五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啊，获得了金奖， 嗯、 真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里程碑啊。 是。 那么在参赛的过程当中，你的两个剧目都是跟孙玉敏老师学习的， 对。复赛剧目是金玉奴的棒打薄情郎， 嗯， 然后呢到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都所有的进入决赛选手都换戏了， 嗯， 就是我就换成了那个孙老师根据那个昆曲的那个烂柯山移植的剧目，叫做痴梦，就是马前泼水。 嗯嗯，哦， 哎， 应该说 痴梦， 哦，痴梦、 嗯、 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是不是？ 是，嗯，孙老师这出戏呢，应该是孙老师代表作，而且算是移植了比较成功的。他在里边有好多那个处理呀、啊，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嗯嗯， 比如说这个崔氏的这个乐和一些念白都特别的有特点。 嗯嗯 嗯，所以这出戏比较成功， 这个一鸣惊人、嗯。 哎，所以呢，我就想那个，另外就是我念白比较的擅长， 嗯 嗯，另外那个表演应该说是很那个到位的那么一种那个， 嗯、 按照师傅那个，他就是崔氏那么一个市井妇女吧，算是 嗯， 嗯，就是就想自个儿这点事儿。就是我今儿嫁他不好，明儿应该嫁他，就是那么一种小市民的那个，所以他我觉得这种人物非常有那种塑造性，如果你把他塑造好了的话、 嗯、 是很能出彩的， 是的， 嗯，所以呢就完全照着师傅这个路子学下来，然后呢那个参加的大奖赛、 啊、没想到最后结果还是、嗯、 还好 让大家非常满意啊、 哎、师傅也给我下了功夫了， 嗯， 排戏的时候跟那个连乐队老师一起要求，因为孙老师他对乐队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嗯， 就是跟演员的那严丝合缝的那个整个一气呵成的那个感觉也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排戏的时候那会儿还那个中午孙老师我记得他那个没怎么休息就赶过去为我排戏， 嗯，对你真是下了心了， 我这些都记着呢、嗯、 不过呢你还是用很好的方式回报了他啊，就拿了一个金奖，是不是、 嗯、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选了一段这个唐和香的演唱的红娘当中的叫张生，非常短的一段、 嗯、 大家听一听唐和香的风采吧。 真是非常好，李老师怎么样？唱歌相唱的， 我感觉呀，他现在已经像他师父所说的，从小花旦，完全是大花旦了 啊！进步非常大。 他嗓音不只是唱流水好，慢板什么都好，还是得这么说。他每次到我们这个湖广会馆联谊会来演，当然是演唱为主了，念白呢那极少，更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但是他每次的演唱，那真是得到底下 满堂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啊！ 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演员必须得在舞台上磨练才行哈。 是， 你也是给他的一个这个展示的空间的。 哎，他可是什么时候都挺争气的。那个他的音培像，这是我听他们院里书记说的，说到上海以后啊，因为没有什么他的戏，都是他们京剧院太人才济济了，济济的都挤挤了，挤不上啊。他们是小子辈儿的，可是到那以后，人观众看完大腕演员的戏，上后台问，唐和香是哪个？唐和香是哪个？ 哎， 说唐和香你认得他吗？以为这是什么叔叔大爷的，不认识。我看了他的音培像了，哎，就给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看他而且是上派。 哦，是这样。 是吧？ 说到这个音培像啊，我知道你呢在2002年到这个2003年这一年当中呢，你曾经为这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本来配像完成的，像这个是桃花村、十三妹还有蛇赛花等等的啊，三个剧目。而且当时你还在这个中国京剧院第八期的一个什么稿，这是第八期的一 个 什么中国京剧、上面呢还撰写了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先生配像，是我难忘的日子这一篇文章。 对 啊， 因为那个我也是比较有幸吧，算是比较的幸运。杜老师呢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排演的这三出戏，我呢都在学校的时候学习过，而且呢我毕业公演的时候是全部蛇赛花啊，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杜老师选择我来为他配像。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呢，可以杜近芳老师也为我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的声音呢也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启发和感染力吧。我当时确实是特别的 非常难忘啊， 对， 那段日子 啊。这整个三出戏排完了之后录制的挺成功的。所以呢就是那段时间的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心得，我就写了一篇这个。 真是看来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 是。 那我想唐和香呢不仅呢在自己的这个专业上啊，在京剧上呢是颇有成绩，同时呢你还涉足了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话剧行。我记得你曾经在哪年呢演出了天上人间， 对， 你是在2000 也是零， 反正是几年前了。当时的那出小话剧呢还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对，因为那出戏应该是小剧场话剧。 小剧场话剧。 讲的那个题材呢也比较的现实。就是揭示人性的和那个欲望的一些。 我记得当时你接手那个角色呢，里面好像有一些这个戏曲的功底的人才能够胜任那个角色。 对，因为那个导演是比较喜欢这个戏曲的这种表达方式和这个城市化的东西。就是他设计的那个布景啊就是一桌而已。就是他觉得给演员提供了很大的那个创作空间。他不被那些就是一般的那些小剧场话剧那些灯光啊布景演员比较受制约受的比较大。这个呢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全靠演员你自己的这个能力来展现这个人物。 那就真是难了。 对，这个也是当时对我比较吸引的一点。我觉得挺有挑战力的，所以当时就是也是尝试嘛，然后就跟他们跟整个制作方跟导演一起商量啊排练， 最后效果还挺好的， 还挺好。 我还请那个孙玉民老师去看了呢。 啊， 在 那老师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师傅看戏看的比较多啊。 嗯， 我觉得师傅能接受就是这种那个比较那个现代的这种东西。 嗯， 所以呢，我说师傅，我说我参加一话剧的那个排练，啊。他说什么？我说叫《天上人间》。我说我想请您看去，我说但是您得就是有点思想准备，因为他那个剧本啊比较的直白， 嗯， 不像就是老一辈人他们比较说话比较含蓄， 嗯， 现在大家都是给你就是剥干净了，让你站在那个血淋淋的站在那儿看你的人性是什么样，所以呢，我觉得师傅能接受，因为他看得多嘛， 嗯， 然后我说我想请您看去，行。告诉我哪天什么在哪儿，师傅真去了。去完之后，那个我给师傅打电话，看完了，我说师傅您能接受吗？我能，挺好的，剧本写的挺好的。师傅特别在意剧本， 哦， 啊，剧本写的挺好的啊。我说您能接受？能接受。你演的也挺好的， 嗯，看还真是这个助长了你这种向其他行业发展的这种勇气， 是 吧？ 哎， 是 啊，师傅是多方面的，他不是说特别那个。制约着你，他他希望你那个多方面发展， 多方面发展。 哎，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李申英老师，比如说咱们本身是唱戏的啊，唱京剧的，那比如现在拍什么影视啊，或者说演话剧啊，甚至唱歌啊等等的，像您属于这个比较老一辈的这个唱京剧的啊， 老了老了， 这个您对这样的一些年轻演员怎么看呢？ 可支持了， 可支持 了，有本事才 不会觉得，哎呦，你这个会不会荒废你本职的这个行业啊，这个工作啊等等的？ 不会， 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舞台上为人民服务，这是一致的。 嗯， 不管你是影 类的这个唱京剧的啊， 老了老了， 这个您对这样的一些年轻演员怎么看呢？ 可支持了， 可支持了， 有本事才 不会觉得，哎呦，你这个会不会荒废你本职的这个行业啊，这个工作啊等等的？ 不会， 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舞台上为人民服务，这是一致的。 嗯， 不管你是影视还是歌舞还是戏曲，都是一样的。另外呢，互补，这也是一个演员的一种财富。我更觉得你有本事，人家才找你呢。你有这个条件担任这个角色，人家才敢重用你。唐和香演了一电视剧。即使这电视剧里他绝对不是一号二号人物，可是我们戏迷知道这电视剧里有唐和香，今儿这台就锁定江苏台就看了，到晚上7:30新闻联播完了，我就看着江苏台了，你看这样为他的收视率还提高了呢，是不是？所以我感觉挺好的。唐和香写了篇文章，我真相信唐香那是你写的，因为那里说的话都是你自个儿的话。 你还以为不是他写的？ 哎呦，我挡着他大腕儿，以后有钱就可以那个找一个那啊枪手了呢啊！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艺术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李老师吧，是特别能站在这个时代前沿的，也是， 非常富有包容性。 哎，就是而且吧，票房举行的一些活动吧，也是非常的具有时代感。为什么这些戏迷能这么多年跟着李老师这个？风风雨雨的，就是你刮风下雨，这些老戏迷们都来，因为戏迷嘛，年龄都挺大的了，但是呢基本上你看那票房一进去爆满，老是这样。而且李老师特别那个有爱心，就是前段时间，因为我们京剧界有一个同行，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反正在住院期间。 哦，就是郭伟那个事儿。 哎，郭伟那个事儿。然后李老师整个湖广会馆那一个礼拜所有的票款 义演， 就是义演所有的那个捐款啊，跟那个票款都李老师都送到郭伟的病房去了，去看了他了， 真是非常感人。 哎， 郭伟还谢谢你呢，何香说了说，因为他当时那个已经应了这个南京电视台的一场活动，这那天不能来，但是他还捐款，托同学唐和香把钱交给那个另外一位研究生，让他搁在我们的捐款箱里。 哦，真是 一个小小的票房捐了23,300。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这表现大家的爱心哈。其实这个梨园界搞这样的义演呢，真是有传统的哈，就是大家帮助大家。 对， 真是非常感人。好，那么咱们再转过来啊，说这个唐和香呢，他涉足了很多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你还唱歌。 没有， 你还别说，刚才呢在节目之前我还是简单听了一下你刚录制的一首歌曲，真是唱的像模像样。 这可得听听、 啊、咱们得听一听、 那个是 啊、这首歌叫什么？ 那个就是 千千阙歌 梨园擂台那个栏目啊，他搞这个也是愿意那个活跃一下现场气氛，就是每一个演员上来除了演京剧之外，每一个人还有一段才艺表演，然后呢我就唱了一首歌， 好 让大家见笑。 听听 最最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脸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期望可体恤兼见谅，面生离别你留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之中在过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被把 从这个流行歌曲换到这个京剧啊，感觉还挺协调的啊，是吧？那么我想呢，唐和香呢现在正在上研究生。 哎， 嗯， 我是第四届研究生班的。 啊，第四届研究生班的。 对。 啊，目前呢已经上了。 已经上了三个学期了。 啊，三个学期了。 哎， 什么时候毕业？ 还有一年半。 哦，还有一年半。 嗯。 那平时也挺忙的。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我们班第四届的都挺年轻的，是刚刚那个起来的一些新秀吧，算是。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一个是有领导们关心，比如丁部长、百发市长，还有瑞环主席，他们都非常的支持京剧艺术。他们那个就是一直为培养， 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对，为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嗯， 我有幸能上这个研究生班呢，就是能接触除了继承荀派之外，也像一些其他的老师能多学一点其他的技巧吧，演唱技巧啊，表演技巧啊，各方面都对我是一个提高。 确实这个目前呢可能京剧的市场呢还有待于培育啊，但是京剧的未来和希望啊实际上就在唐和香他们这代了。他们这个肩上的担子真是非常重吧，是吧，李老师？ 我们帮他们挑。 是、啊、 有这么好的老师们、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对，帮你们保驾护航， 是 吧。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呢要结束了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伴随着唐和香呢演唱的一段《红楼二游》当中的这段慢板咱们结束，好不好？ 好的。 好，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在两位再向朋友们说点什么。谁先说？唐和香要不先说一下。 我首先感谢北京文艺台给我这个机会。我想呢我能拜老师，能拜孙敏老师呢是我一个很大的愿望，现在终于要实现了。在这儿呢我现在心情挺激动的。我想我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就在收听这个节目。我想借此机会向我的爸爸妈妈表示感谢。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好，在这里我们也是祝愿的这个唐和香呢艺术上能够更进一步啊， 对， 通过跟孙老师的学习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吧。 是。 那李老师， 听众朋友，我代表您，代表咱们大家伙儿，愿意多看看唐和香的戏，不知道京剧院和研究生班能不能多满足一下我们这要求。戏票问题您找我，上湖广会馆找李世英去，

壮壮威严，哗啦啦啦打拔了头天鹅宫，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拔了天鹅宫，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拔了三天鹅宫，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狼儿一该然，儿来弟兄们的团的愿，前去修回长安关，留在这沙陀国纪念，骆驼国纪 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